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张蕊蕊，来自石家庄，我是一名学生。我今天读的是《村上春树猫》。一下雨，三个小家伙就不能去院子里玩了。小灰还好，反正他素来安静，索马就有些郁闷了，前腿撑着身子趴在窗上，蔫蔫地望着外面洁净的世界。屋子里有些湿热，小灰早早就在暖炉前占了位子，顾自蜷成一团睡得香甜。阿阳和索马趴了会儿窗户，最后认命地跑去取暖，可过不了多久，索马体内剩余的精力便开始作祟，他先是扑阿阳蓬松的尾巴，如果阿阳不陪他玩，他就发动攻势抢地盘，这种游戏小灰很少参加，就算被妈妈和姐姐吵醒了，他也只是迷茫地看上一眼，扭头继续睡。如果索马抢不到满意的位置，他就会跑到我身边的椅子上睡觉，我抚摸着他的身子，感受着熟悉的温热。三只猫，一个暖炉，一杯水，一本书，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慢下来，忽而想起源氏物语中的一句话，烦闷之时看着猫便也能开心起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老师。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出行和天气方面的提示？ 啊，好的。首先说一下咱们国内的天气。上午咱们解说的是北京和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两三天呢，北京和全国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雨雪天气比较稀少，也没有大范围的大雾和这个大风。应该说天气啊，对回家过年呢，还有外出游玩了，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呢？未来两三天啊，未来两三天就是多地有雨雪天气。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么在亚洲呢，东亚是雨雪天气即将结束，南亚呢是雾比较多，早晚能见度比较差。西亚呢是以晴天为主，白天最高气温一般在20度左右。在欧洲和北美呢，目前都有一个低压在控制，这几天啊雨雪天气比较多。欧洲呢前几天这个低压正处于发展阶段，雨雪天气啊发展比较旺盛。欧洲呢目前这个低压也正在发展，欧洲的低压已经减弱，北美地区这个低压正在发展。那说明的雨雪天气啊在处于发展阶段。从最新资料分析来看呢， 从加拿大到美国的东海岸，还将有这个明显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呢也将降到零度以下，雨雪天气再加上低温，应该说对出行啊还有游玩呢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那么在南美和大洋洲呢，这几天阴雨天气比较多，最高气温呢在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呢在15度左右。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天，沿海地区呢最高气温在25到30度，非洲的内陆呢最高气温大多接近或者是超过35度，应该说天气还是比较晴热的。总的来看吧，未来这两三天在世界范围内呢雨雪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啊多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因为从上周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春运开始之后啊，从咱们北京出发前往世界各地的这个航班也非常的密集和频繁了。 嗯， 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留意我们的旅游天气预报。再次谢谢黄老师，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一的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想说是一个繁忙的周一，后来一想，这是越来越繁忙了。到了年关将近啊，到了我们咱们快到这个春节的时候，确确实实现在出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而且在上周我说了一个这样的变化，就是你发现这个叫做无序出行是越来越多。 嗯， 在年前可能很多朋友因为各种各样的事物。啊，包括这个出行的安排比较多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天气的变化，包括出行路况方面的提示。 对，嗯，昨天晚上咬春大家都应该咬得不错哈。 你咬的是什么？ 春饼啊。 春饼是吧？ 对。 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你要如果没有春饼的情况下，你咬一口萝卜。萝卜 啊 也可以， 因为春饼里面通常都会包有萝卜丝儿啊，包括像黄瓜丝儿啊， 是是是是 这种。对、 哦，找不着的话，这个拿个萝卜咬一口也行啊。今天的我们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来到了节前非常繁忙的这样一个环节。 嗯， 那今天的头条呢，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出行方面的情况。 好， 嗯， 要连线到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来看一看在春运的交通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提示。 嗯， 高颂你好。 喂，高松你好。好，我们稍后再连线。 好，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春运方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咱们的火车站啊，还有机场，其实还有咱们的长途客运的这个站场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繁忙。那今年的春运期间的首都机场预计的这个进出港的旅客量呢，已经达到了1096万人次，那日均接近274000人次。刚才提到的这是首都机场啊，这一个地方，为了提高旅客的出行效率呢，机场方面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自助的行李托运啊，停车楼的手机支付，包括安检暂存小程序等等的新的服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高颂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张帆好，袁一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 高颂，我们知道在可能过几天你就要出发，也是踏上一段比较长的征程啊。 去的这个地方 是 对 啊，能不能先给大家透露一下你即将出发的这个目的地是在哪里？ 是今年的春节期间，我将会在本周六出发，前往世界的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南极，来度过今年的春节。 哦，春节是在南极过了？ 对的，对的，对的。 哦。 好好好，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来自南极的消息啊，那边的一些声音能够通过高颂我们的旅行观察员传递到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嗯， 没问题。 高颂，刚才提到你要出行，其实可能你也很关心最近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我们知道包括刚才我提到首都机场，提到这个各个车站，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几大火车站，这两天虽然啊我们看到秩序井然，但是人真的是很多很多，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从旅行观察员高颂这里了解更多的出行方面的一些新的情况的变化，包括一些你给大家带来的提示，好吗？ 是，是这样的，今年的春运呢，从2月1号正式开始，一直到3月12号才结束，历时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进入春运期间，导致就是很多的北京的客人或者是在京工作的人要进行返乡或者是回家。在旅行的高峰的这个角度当中，我们看到2月6号，也就是明天，会达到节前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全天计划出行在机场这一方面的人数达到了 28.4 万人次。这也是节前的一个非常高的高点了。而之后呢，从2月9号开始陆续平稳，从回到了一个较为平稳的人流量的这么一个高度。之后呢，春节的后半段，在2月21号，也就是正月初六，迎来了第一波返程的高峰，大概是在 28.3 万人次。3月6号呢，将会迎来第二波的返程高峰，大概达到了 28.8 万人次。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今年的春节假期是在2月21号结束，也就是正月初六结束，但返程高峰为何在3月6号又呈现了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呢？就证明啊，今年的这个过完十五之后有回来的人，也有很多人呢是拼假或者是凑的这个自己的假期长时间的旅行，像我这样旅行一样，他会在假期当中一直过完十五天，或者是在外面旅行时间更长再返回北京。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年的春节的春运期间啊，北京的首都机场也增加了很多的智能服务。刚才张帆也特别提到了，有一些自助托运呐、停车楼的一些无感支付啊，还有一些安检暂存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您身上有些东西要暂存，您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安检暂存的这样的一个小应用，然后来绑定存单，就可以把您的东西存在机场了。另外我们还同时看到，今年为了保证在京的工作人员能够返乡啊，各个航空公司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像一些航空公司取消了京广、京深和京沪的多条的商务航线，来确保一些航线的一个出行。那么具体的来看呢，从北京其实到东北方向的旅客的需求其实是特别的火爆的。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在年前啊一周的时间吧，在这段时间当中，像去沈阳、长春、哈尔滨的票已经是非常难买到了。而节中往东北的方向去的需求会变淡，所以这也就证明，如果您的今年春节计划想在春节当中去东北去看看雪的话，您可以选择在节中，现在还有相对价格运行较低的票可以去选购。那么另外往南方走，上海和杭州整个春节期间的价格理论上来说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点，大概还有五折的这个机票。最后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也是要提示最近正在路上这个开车的这些朋友啊，因为从今天开始春运的这个路上的车流量我们感到非常明显的就变大了很多，因为节前大家都有凑热闹说去置办年货呀，所以在各大批发市场、大型商圈和物流站的周边的交通压力会不断的上涨，特别是这周四应该是小年儿是吧，这个而且周五的晚高峰都是处于一个压力特别突出的路段，所以其实您一定要选择合理的路线，然后错峰出行，然后让您的这个驾车出行也做好一个规划，使得您的这个春节出行更加的安全和便捷。 谢谢高颂。旅行观察员刚才提到的这些出行方面的，尤其是细微的在咱们这个身边的出行方式，其实都关系着咱们在这个春节期间啊环球旅行的很多很多大后方的平安和有序。 而且你像就是咱们这个本地的城市当中的一些道路运行也关系到各位过年之前的做一些准备工作是不是能够顺畅。 就是这个置办年货的啊，包括给旅行置办物品的啊。高颂，那么因为你这周末就要出行了，替我们向南极的这个宝宝们，尤其是企鹅宝宝们带个好哈， 宝宝们也祝你能够照顾好你自己这个宝宝呀。 谢谢 、我会跟长城站的人也问声好的。 好 谢谢高颂， 谢谢， 再见。 在和我们的旅行观察员连线完了我们今天的头条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在交通方面的消息。刚刚张帆其实也剧透了一些，我们再跟各位分享的是首都机场的一些智能化的服务。 刚才这个在连线的时候，我们的高颂也提到说有一个小程序叫暂存小程序，是吧？ 嗯。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在领取这个暂存物品的时候，你需要出示一下这个小程序当中物品对应的一个二维码， 嗯， 配合身份证，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物品取回来。其实你存在那儿，原来是可能通过比如说这个纸质的手续，现在一切都不用了， 嗯， 就是你手机上的这个码就可以来进行存和取。 嗯嗯嗯嗯。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在首都机场也开通了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体验馆，这也是首家， 有 AI 啊。 对，在机器时代迎来的这个在 T3 航站楼到达厅开门迎客的这么一个体验馆， 嗯， 有2000多件汇集了海陆空不同纬度的前沿科技产品都在这里齐聚一堂，可以让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第一时间来领略一下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魅力。 嗯，提到人工智能，大家的印象当中可能都是这个影视作品里面的啊，各种各样的，有奇形怪状的，有长得跟人一模一样分不出来的， 嗯，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体验馆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在等待各位。说有一款啊，这个外形相当呆萌的机器人让很多人驻足围观。工作人员给介绍说啊，他的名字就是这款机器人的名字叫小曼。 哇，这名字也太贴近你我他了呀。 叫起来反而叫你身边的某一个人。 对呀， 啊，这个小曼呢不仅能跟人对话，能唱歌跳舞，还接入了互联网，所以他可以现场回答各种现场提问。有点像咱们把这个派的或者是你手机上的某一个这个机器人然后做成这人的样子了， 对 吧？你原来只能跟这个程序交流嘛。 对。那与此同时，这个外形宛如一部手机大小的智能投影仪，这是另外一款物件了哈， 嗯，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它呢是集高配智能手机和投影仪为一体，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大屏的影视，在外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PPT 的演示等商务活动， 嗯， 也会更加事半功倍。主要呢是瞄准了高端商旅人士的一个出行工作需求。 哦，对，好多人要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对， 嗯， 那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在那儿提前看，提前来进行了解。 对， 那刚才提到的这是航空公司的消息，还有一个说到的火车站的一个消息，咱们也来看看。你说的航空公司的人工智能啊，其实在车站呢也有很多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啊。 对， 你比如说人脸识别系统，我们说刷脸进站嘛，还有这个智能化的进站的闸机啊，还有扫码可以后知这个候车地点的一些问路神器啊，今年据说咱们北京的各大火车站呢都有这样的智能化的服务设备，方便大家的出行。 首先在北京站进站验票口呢就新增了8台具有自动核对票证人一致性功能的进站闸机。 嗯， 说闸机怎么总感觉有点饿。 你要，我知道你要加啤酒。 再加上前期试运行的2台，现在总共有10台这样的设备已经正式投入运行了。 对， 那北京西站呢也增加了自助验证验票的设备，会在原有的6台自助验证验票设备的基础上再增加7台，就是现在有13台。 嗯， 新增设备呢主要设置在新开通的进站口里面。 嗯，刚才这说到的是北京西站，而北京南站呢也是新增人脸识别系统，车站在地下5号快速进站厅新增了4台啊人脸识别的设备，方便大家呢持票和身份证快速进站。我们一直在说刷脸其实就是这样的通道啊，提高大家的通过效率。 嗯，对。那为了推进这个服务的智能化，也针对进站之后旅客问询比较集中的候车地点的问题，因为那个大屏上信息特别多， 对对对，有时候看不过来， 刷来刷去的， 真的是。嗯， 各大车站还在现有的电子显示屏的基础上增设了问路神器。 哦，就是针对你要问的一件事情， 对 吧？对， 比如说北京西站新增了19台问路查询终端。 嗯， 你只要扫描一下你的车票二维码就可以获得你的候车地点检票状态还有乘车的相关信息。 嗯， 那在北京南站呢也增设了19台这样的导航问路机，其中呢候车大厅就有15台，地下换乘层呢也设有4台，可以为旅客提供详细的站内外的一些这个导航， 嗯， 车次的信息查询，常见问题的咨询等等服务。 对，以前可能只能是在你的手机上自己去找去搜索，现在你看到这样的智能终端啊，它可以扫一下解决你的问路的问题。 是。 那北京南站呢除了这些之外还增设了12台手机充电设备，分布在了2楼东西进站口和换乘层原来的手机加油站的附近，旅客呢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来关注北京南站微信公众号，然后免费的充电15分钟。 充电这个事情现在也真的是非常棘手的，说你忘带充电宝手机又正好没电了，你就什么也干不了，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没用的人。 我觉得这个以前啊，就是大概在十几年前以前，大家还没有这样的一种担心， 大家觉得自己就是凭有一张嘴还能难倒自己吗？ 对， 现在没有手机显示， 现在没有手机寸步 难行。 另外就是你看现在应用应运而生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羽绒服，我发现有可以充电的啊，可以通过、这个、 羽绒服来充电，通过体温吗？ 其实是这样啊，它应该是在这个衣服里面有一个充电的设备、 嗯、 然后这个设备呢可以储存电能、 嗯、 然后给你的手机或者是给你要用的一些设备来充电、 嗯、 也就是说这个服装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装在里面、 嗯、 然后把那个电线呢，把那个连接线、 嗯、 通过衣服里面的东西连接起来、 嗯、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啊。 我只是担心这个衣服的洗涤问题。 哦，那就不洗了吧，一次性可能我估计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措施的。 对对对、 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春节期间的一些欢乐活动吧。比如说大家喜欢在春节期间去感受到的什么冰雪呀，包括冰灯啊， 嗯， 反正只要怎么热闹怎么来。所谓的天下第一灯啊，被称作天下第一灯的这个灯亮在北京欢乐谷，会有8000万盏灯闪耀新春55天之多。 我都不敢相信你说那个数字8000万盏啊。 没错，没有听错。 那最近呢，北京欢乐谷是巨资啊，打造了这样一个灯峰之作。灯峰之作，这个灯就是灯泡的灯啊。2018年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点亮全城。真的是有享誉天下第一灯美称的一个南国灯城自贡。我们知道自贡是灯特别有名的地方啊。 哦、对， 对， 对， 对， 去自贡呢，一个是看灯，也是看恐龙嘛，是吧？ 嗯、 这个他们的自贡的这个工匠们， 对， 他们来打造的60多组，风格各异，玩法多样，流光溢彩的奇幻灯组，陪伴广大游客一直到3月15号， 嗯、 横跨春节、元宵节等等多个佳节，长达55天。那在这一届的灯光奇幻灯光节当中呢，这传统花灯特别制作了花卉、动物等等的灯组，把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技艺和我们提到的现代光源结合起来 LED 啊， 对，它展示出的是咱们中华文化在当代的魅力哈。 其实这个新媒体灯光呢，也融合了高科技光影的技术， 嗯， 有互动性、观赏性、娱乐性，灯火阑珊也诠释艺术灯光的缤纷之美。 嗯， 这传统花灯和新媒体灯光的完美结合呢，合家团圆，你就仿佛置身于一个灯光打造的梦幻世界了。 嗯， 所以通过赏灯光也可以来过大年。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原因，那个时候是不是在童年也有这样的记忆、啊、 有那纸灯笼。 对、哦、一定在某一个时间点要打灯笼。我觉得我不打个灯笼出去，我都没有办法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 对、 啊、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然后后来这个灯笼啊发展的塑料的东西多一些，或者其他的制品多一些，然后发展到它是电的。 对， 上电池的。 对，然后里面会有各种七彩的光的变化的。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一个跟我属相一样的一个灯笼。那兔子灯笼特别漂亮， 结果后来被谁一屁股坐坏了？ 不，后来第二年我就找不着了，谁眼馋拿走了？所以打灯笼这是这个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哈。 是， 在过年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气氛的点缀。 对， 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欢乐谷，除了这个灯光之外呢，欢乐谷还有更多的一些冰雪的激情。 嗯， 比如说它的冰雪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区域内呢，你会体验到5300平米的。叫水上步行球湖面，以及一座10米高的雪坡道。 嗯， 你不用再跑得很远了，在京城里面一样可以享受到冰天雪地的乐趣。 嗯，同时还设置有雪地悠波球、雪地大碰撞等老少咸宜的游玩体验设施 啊， 其实算是一个亲子游玩的不二选择。 对， 说那悠波球，今天看一朋友发一朋友圈，这视频里面说他们好几个朋友一块玩那悠波球，其实有一个朋友头太沉，倒过去以后就再也翻不过来。 你在说我吗？都知道我以这个见长啊。 对， 春节期间我们看到北京欢乐谷还准备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百艺表演、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铜梁火龙钢花再度闪耀京城。你看啊，咱们北边其实也有嘛，是吧？咱们一提到玉县、 那个、对对对，玉县那叫打、打铁花。 对，打铁花。其实在南方啊也有这个火龙钢花。火龙钢花呢集造型表演激越火爆于一身，它是一种民间的传统艺术。应该说啊，它跟咱们那个是遥相呼应的。你听他怎么形容，说他们在这个 在辗转腾挪当中，叫人在龙中舞，龙在火中飞。 嚯、 啊！其实舞龙舞狮，咱们真的是就小时候觉得这是过年最好最热闹的气氛。现在呢，在城市当中，因为咱们城市的变迁，因为这个移风易俗，很多东西呢，它可能只能在特定的场合能看到。 不，我跟你说，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把这种传统都放到所有的你尽可能能想到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商场大年初一是开门的，我真见识过。 商场 然后专门 是。 北京的 就在商场门口吗？ 啊，不是，然后像这种舞龙队，他会进到每一个店铺门口， 啊、 然后店铺呢还得给他点就是， 你明白、啊？ 赏钱对， 你现在看到的 这是一个好彩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幕，其实就是源于咱们过去 民间的 一百多年都是这样来的。 对， 其实都是舞龙舞狮到那个店铺门口啊。 对， 原来 店 铺 在 现在商场里 了，对，现在在商场里了。 对， 嗯， 就是讨个彩头。 对、嗯，同时呢，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叫 绛州 古 乐。 绛州 古 乐，对， 安塞 腰 鼓，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嗯， 京城巨大的新春古镇。 还有，咱们要说了啊，刚才说的是舞龙舞狮嘛， 啊， 叫。南文北武狮王争霸，天桥决一啊，也将在欢乐谷亮相。另外呢，这个欢乐谷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叫特色美食嘛。 啊，我以为是刺激项目呢。 哦，不是，我说 直接跳过了这些。 对，那个太普通了 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美食，在欢乐谷今年春节期间呢，有一个全新打造的美食小庙会。 好呀。 中西的美食全都在里头，主要推出的有国际美食嘉年华、传统京味小吃这两个主题系列， 还可以包饺子比赛、猜灯谜活动。 哎，对， 有互动， 对， 嗯， 除了美景美食之外，北京欢乐谷，刚才你说了嘛，你喜欢那刺激的项目啊， 嗯、 我比较害怕的巅峰游乐项目叫不畏严寒照常开放，太阳神车，这是那儿的标志啊， 嗯、 是照常开放的。然后两大恒温的18度室内馆奇幻海洋馆欢乐世界，让大家在这个室内啊有更温暖的这个新年的气氛。 所以以前这个地方可能年轻人去寻找一些刺激，但是现在春节期间，老人家、对小朋友都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 啊。那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吗？ 我作为年轻人去探索一下吧。 好了，我们上半时段今天的旅行情报是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啊，下半时段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雨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你若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着急的冲刷的剩下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众多游客前往。 嗯，那价格方面呢，预计今年春节国内旅游人均消费会超过3500块，环比一月份平均上涨了25%，部分的热门线路同比去年春节也略有上涨。热门目的地当中呢，东北的长春、哈尔滨占据了人均旅游消费榜的头名和第三名。 嗯， 那最热门的海岛目的地三亚也是以人均消费超过6000块位居第二。 这个确实是南北有差别哈。 嗯，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雪乡线路的价格呢确实是不涨反降， 还是受到影响的。 同比去年人均旅游消费下降了14%，是降幅最大的目的地。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散一下挺好的。 嗯， 就是与人与己都方便。 嗯 啊，去海口的人均旅游消费呢也并没有那么明显增长。 海口还是不如三亚来的 对 火吗？ 对，因为它分流了嘛。 对， 然后上海、长沙、昆明、厦门等等的线路涨幅一般不超过10%，值得大家春节出游前来参考。 这个也是值得去一下，像厦门如果今年并没有涨幅那么大的话，还是值得去。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这样的城市它基本上好像是在其他的几个季节里面，其他的几个大的节假日里面非常火。 嗯哼， 一旦到了春节，好像大家选择的也可能是传统的这种过年的方式决定了。 嗯， 好像大家选择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城市的不多。 对， 但事实上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想你可以捞到不少便宜。 对对对对， 至少人会少。 是的，这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携程旅游发布的国内游的指数哈。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春节中国人出境游的报告。其中呢最闪耀的这个数据来自南极游的人均啊16万元。 今天两次提到南极游。 欢迎，对。我们的旅行 观察员 高颂啊。 今年是南极过年啊。 对。 看来现在大家这个过年的各种需求呢是层出不穷，而且呢它的目的地呢也选择有很大很大的变化。那我们看到2018年的春节出境游价格指数这个报告显示，跟刚才的国内游的价格报告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预计今年春节中国游客出境旅游人均消费将达到9500元人民币。 嗯， 其中呢南极游当然是最贵的，人均花费高达16万元。 2018年春节出境游的单价比较高的十大目的地分别是南极、阿根廷、巴西、塔希提岛，又是大溪地嘛。 嗯嗯， 挪威、坦桑尼亚、冰岛、墨西哥、新西兰、芬兰。 刚才你说的基本上是一个由高向低的一个趋势是吧？ 对对对， 是十大价格单价较高的目的地。 对， 那这些目的地呢报名的游客呢据说是以家庭和情侣群体居多啊，家庭平均消费达10万元以上。虽然价格很高，但是中国游客对这类的出境游的产品呢热情不减。其中在某一家平台报名春节南极游的游客据说比去年增长了近1倍啊。 嗯，报告显示单价比较低的春节出境游目的地呢也是以东南亚的地区居多。 嗯， 人均价格基本是在10000元以下。 对， 从低到高啊，依次为老挝、塞尔维亚、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文莱、印尼、新加坡。其中呢，老挝游的价格不会超过5000块钱一个人。 嗯，报告当中显示，今年春节东南亚海岛游仍然是受到游客的欢迎。预计春节期间呢，像芽庄啊、岘港等等的东南亚海岛将成为啊，我们打引号的中国村啊，80%以上的外国游客都将是中国人。 嗯， 而普吉、长滩岛、苏梅岛也受到中国游客欢迎。此外呢，像意大利、美国、新加坡、泰国等等等等的这些目的地呢，还是属于热门的目的地。 对，像菲律宾啊、越南啊、马来西亚、柬埔寨、俄罗斯、斯里兰卡， 对， 都堪称是春节十大性价比国家。 嗯， 今年人均旅游消费和去年相比，还会出现下降或者是增幅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 对，这是提到的两份报告，一个是国内游的出境的价格指数报告，另外一个是出境游的， 嗯， 差别还挺大的啊。 对，对对对。 啊，但是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会这样想，有些目的地在国内价格如果稍微高一些，他就想，反正我们这一家还没有出境合家出行过， 不如出境。 对， 对， 有的时候你会比较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是随便说啊，就是拿南方的某个目的地和东南亚的某个目的地来相比较。如果你真的需要更多的在春节期间有更不一样的体验。 如果你想要温暖，对，你说想要阳光的话，其实不只是在国内的这些传统的目的地可以找到。 而现在那个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海岛的签证也很好办。 对对对。 啊，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是说到泰国那个，因为泰国是两方面嘛，一个是说你可以提前办签证， 嗯， 另外一个是落地签。 嗯， 落地签虽然很好啊，就是免去了你提前办， 嗯， 但是他们说在泰国机场排队很严重啊。 对， 因为中国游客太多了。 对， 像基本上排队是2个小时以上。 哇， 那我觉得如果你提前如果有这个时间去办的话， 对对对， 你 不如在 办了直接就走 了再过去， 对吧？ 是是是。 嗯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接下来这个春节的旅游 热门目的地的中国游客去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地方，离咱们也并不是很远，也在东南亚的范围当中。 对，刚才我说的也是在它其中，是吧？ 对， 叫蓝莓五国。这名字好听吗？ 起得很好听。 蓝沧江的蓝啊，湄公河的湄，蓝莓五国成为咱们春节的热门目的地。中国游客呢，目前赴蓝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五国旅游呢，是迅猛增长的。2017年去年是超过1500万人次。这简直是不敢相信的数字啊！ 蓝莓五国， 他们成为了今年咱们春节出游的又一个热门目的地。 根据春节预订数据显示，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在内的五国成为了春节旅游预订的焦点。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春节期间中国游客预订的跟团游、自由行等产品前往曼谷、普吉、芽庄、河内、清迈、这个胡志明、还有暹粒、还有苏梅岛、甲米、金边，热情都是最高的。 签证便利，汇率比较好啊，还有国际航班增加，针对中国游客的服务越来越好，都成为了这些地方吸引中国游客的主要的因素。像泰国、老挝、柬埔寨针对中国游客呢是开放落地签政策，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啊来办理。那么赴越南的中国游客呢，也可以提前通过旅行社的申请批文申请落地签。然后柬埔寨、越南也在培养更多的中文导游，修建公路和比较高等级的星级的酒店，更好的接待中国游客。 接下来这条可能对于还没有确定好自己春节旅行线路的朋友来说，算是一个救急的， 可以临时抱佛脚吗？ 对，真的是一个非常雪中送炭的事情。2018春节旅游的急救攻略，这些地方的酒店不涨价。 我的天哪！ 因为通常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去订，肯定就是。 我都不敢想， 就等着多出钱嘛，对不对？ 是 我不好意思用宰这个字儿啊。这个因为水涨船高很正常，但是就有一些地方酒店它并没有涨价。我们来说说看哈。2018年春节临近，选择过年出游的人也是连年上涨哈。今年三亚、成都、西安等春节的热门目的地，很多酒店早早已经挂出了满房的字样，也有库存的酒店呢依然房价是大涨的。在京都啊、曼谷这样的境外热门目的地，很多酒店春节期间也已经一房难求了。所以对此呢有一个旅行网站针对仍然没有计划出行又想要旅游过年的游客，发布了这样一个2018春节旅游急救攻略。通过大数据平台去综合分析春节期间最受用户喜欢的景点和玩法，并且从中筛选出了酒店价格平稳的目的地。 我想是这样吧，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样一个关键词，2018春节旅游急救攻略。 对，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因为太多太多的他们筛选出的地方， 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当中去挑选一下。我觉得啊，还是可以在众多的就是已经涨价的这些酒店当中选出适合你的。 对，比如说海岛方面，像毛里求斯，虽然飞得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环境好啊， 毛里求斯， 你花那个酒店价格， 哎，那我们就你一说毛里求斯，我想起来，就是其实可以这么比较，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你认为啊，在平常价格就不是特别低的酒店，它在这个区间里面，它不会涨幅很高， 对， 涨幅很大， 它是这个意思， 对吧？ 对。 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平时看到特别特别，你觉得哎呀，他们都不去的时候多便宜啊，这个时候我要赶个春节的热闹，那就完了。 对， 那一定是成倍的增长。 对，但是像毛里求斯这种地方，就像张帆所说的一样，你现在去和平时去价格是一样的， 就是性价 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比较平稳。 对， 是吧？ 对，所以既然人又少，价格也没有什么涨幅的话，这个时候是很值得选择的。 对，毛里求斯呢 还免签。 对，然后呢，除了毛里求斯之外，你看它其实，据说啊。它在这个跟非洲的这个大陆比较近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微缩版的肯尼亚的这种风光，动物风光啊。然后中国公民现在持有效的护照、来回机票和酒店入住的确认单呢，可以享受免签的待遇，最长可以停留60天，这也是签证方面非常利好的消息。 对，如果你觉得去毛里求斯太累，还是有点舍不得那个钱的话，直飞4到6个小时的塞班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哦，塞班。 春节期间，塞班的酒店价格也和平时是持平的。 嗯， 喜欢潜水的游客还可以去塞班体验著名的蓝洞。 哎，你最想去的地方， 也可以去能见度高达10米的军舰岛去感受玻璃海浮潜。 然后塞班岛还有就是叫夜生活活动 就是你要去一趟他们的夜市。不常提到啊，叫做扎莫洛夜市。用烤乳猪。生鱼刺身和龙虾填满你的胃，这些都是你特别 可以看当地。 地风这个风情的表演啊，草裙舞 啊，你居然略过了美食哇！ 啊，我听你讲完了吗？ 好，然后中国公民到塞班旅行呢，也持往返机票可以享受45天免签入境政策、 哦、 啊，所以来不及办签证， 方便 这个说走就走了嘛。 塞班也是一个集美食、游玩、夜生活及、这个海岛风情于一体的一个。 你还没有 没有 刷过呢是吧？ 没有刷过。 好吧，接下来再说一个你没刷过的哈。 好， 我们要说说，其实去东欧和南美呢，据说也是在这个春节，如果你想要啊，更多不一样体验的话，可以去选择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提到东欧和南美，一个是说到季节方面，一个说到这个行程方面，因为路途的远近，所以去的人相对就会少。 嗯， 那么相对于这个咱们知道的东南亚，相对于亚洲的各个热门的目的地，这些地方呢，你在春节期间去的话，它整体的客流量和包括酒店价格在春节期间也不会水涨船高。 嗯， 东欧值得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吧？什么维也纳啊，是吧？布达佩斯、布拉格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走一走。 对，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南半球的南美，其中有古巴和厄瓜多尔对中国护照是免签的。 哦， 玻利维亚可以落地签。 嗯， 然后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波多黎各可以持美签享受免签政策。 这就适合假期多的人了。 啊， 因为飞得会相 对 远一些。 你刚才你听去南极那一去十几天是吧？ 什么呀，20多天、 啊、20多天， 小一个月呢。 对，差不多了。然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智利的复活岛、秘鲁的天空之城马丘比丘，经常咱们在节目里说，其实如果你能利用这个春节假期，能够就是叫拼假， 嗯， 对吧，然后拼成一个10多天，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这种地方一咬牙一跺脚，此生怎么着也得去一 次。去一次是吧？好， 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今儿的情报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只剩到这个世界闯闯，以为有天光，我们都一样，有些梦很远，心又滚烫，一路走一路慌张，学会扮一个大人的模样，收敛着孩子气的小幻想，是怎样渴望被点亮，渴望被智慧收养，幼稚的青年啊，不敢负流年啊，别说不听来荒唐，我们啊寻常撞南墙不回望，愚公山外有没有天堂，幼稚的青年啊，不见得如愿啊，也无非梦过一场，那些伤不失望变成锈的形状，而我们相信这世界的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 定下。